上等上播激群就同大家見面啦。咁今日想請教劉傑一樣嘢啦。打工本使咩力噶？ 基本上都要嘅，又冇力，四兩冇錢跟四兩都力嚟嘅。 咁如果四兩力都冇咁夠， 四兩力都冇咧，咁你就有時要靠一啲即係喺嗰個。即係個人體個力學度咧，攞少著數㗎啦。咁唔係咧，有個人搞。 咁即係食腦啦。 係要食腦， 食腦啊！咁啊，即係大家知道啦。近排譬如話喺世界不同個地方啦，其實都出現好多暴力嘅情況啦。 係啦。 咁同埋嗰個係一種不對稱嘅暴力，即係不對稱嘅暴力嚟㗎嘛。 係 係。即係佢又有槍，有棍，有乜叉你有，咁你淨係即係得接區係嘛？咁仲有一個好大嘅問題咧，就係譬如話女性啦。 女性啊， 佢可能個身材上、體能上，係嘛，即係方方面面都有一啲距離。 正常上係會低少少啦。 正常啊，咁我自己其實都親眼見過啲女性練功夫。 係。 咁即係我拍阿秋喺度講啦。咁佢個拳王嚟嘅，佢起咗兩次腳，我啲腳都未起。咁啊，即係踢咗啦。 翻 落嚟再起一個我哋個講問嘅所以咧，點解我提出呢個例子咧？我就話俾你聽，就係、是、即使女性咧，其實就唔需要話啊，一定係輸蝕嘅， 一定弱嘅， 一定弱嘅。其實你經過一個嚴格嘅訓練咧， 係呢、這個先難啊 嘛。咁就可以 呢個難啲， 同男性去比較嘅。咁當然同男性比較，意思就係話，假設個男性嘅嗰個 training 嘅水平都。及佢啦，如果你話大家同門交技，咁一個好經典嘅講法就係同門交技勝身材嘛。大家都係平等嘅時候身材就 着數啲啦， 着數多啊嘛， 唔使分榜啦。 係啊，冇錯。咁我哋今日都即係想探到一個問題啦，就係喺一啲現實嘅情況入邊咧，如果你唔好講話女性啦，假設你體能差少少， 比較弱啲咁， 係啦，你身材差少少嚇，你平時又比較少。做一啲 做運動 激烈嘅搏鬥咁 樣， 即係冇打慣嘅咁樣，咁有冇條件喺一啲緊急嘅情況入邊咧，去保護自己咧？咁佢純粹呢樣嘢嚟嘅啫。咁我有兩點要再重申嘅，其一咧就係傳説咧，詠春拳係一個女人創㗎嘛。係。咁我唔敢講話係唔係啦，因為我覺得其實可行性唔係太高嘅原因就係因為喺過年百幾二百年前咧，你叫一個女人就係通街同人。啲男人拍得，覺得好似唔係好可能啊！但係詠春拳嗰個概念亦都係好陰性嘅，係假設你處於劣勢啦，假設你喺體能上啦，假設你喺身材上邊啦，喺各個方面其實你都係輸蝕嘅時候咧，咁你點樣去做一啲反應啊？咁所以從呢個角度嚟講咧，就女性去保護自己或者甚至去即係喺一啲格鬥嘅情況之下去取勝咧，並非不可能。這個我必須要強調的，但是也都同時有另一個問題呢，就是如果你沒有足夠的 training， 沒有足夠的心理準備，足夠的心理質素和身體的質素呢，就算托了頭，即是我們今天講的招式也都是無濟於事，所以我們今天只不過作為一個開始，就是說你在坊間你可以找到類似這些訓練方法，如果你有心去追求的話呢，其實 是可以的，但如果你假設你自己好像我們幾次上幾次咁講咧，你睇過呢個節目，你覺得自己可以全街，係個極度錯誤嘅概念嚟嘅。咁所以我哋今日咧，即係都揾咗阿鐵男翻嚟啦。咁就從一個好簡單嘅原則，就係用智取。用一啲物理學上面嘅一啲tricks， 一啲竅門。 即係一啲人體動力學嘅啲問題咧。 咁好可惜咧，我哋兩個身材都唔貼近嗰種，即係第一樣嘢就係我哋兩個都瘦啦。 係啦，我唔瘦啦，我明 第二樣嘢就係我哋兩個都高少少啦， 又唔係太矮啦， 又唔係太矮啦。咁但係我哋都盡量咧就去模擬一啲實際情況嚟嘅。咁第一個問題想請教阿鐵男咧，即係街上面咧，無論男女，其實我哋入邊遇到攻擊個情況大概點樣？ 如果譬如話我哋唔係講緊一般打交啦，面對面打交。譬如話有啲人咧，好中意咧去欺凌一啲佢認為弱嘅人嘅，咁尤其是一啲即係譬如我哋聽過近排有一啲女仔夜晚翻屋企啦，咁有啲男人突然間後邊咧搭住佢啦，咁即係好多時啲情形咧都會發生喺嗰個現實生活上面嘅。 佢就喺後邊， 係啦， 即係例如話 你唔知嘅， 我唔知嘅， 佢突然間喺度， 係啦，好中意咁樣搭住你嘅，然後就同你一齊行咁樣嘅。 咁喺其他人睇到咧，就以為你哋兩個 係情侶啦，情侶有啦，識得 嘅。同埋嗰個位女士好可能因為佢突然其來遇到咁嘅情況，佢唔知道點反應。 唔係佢，我哋有時咧，我哋唔係佢唔知點反應嗰度嘅咧，佢嘅反應有時係反應係唔係？冇乜，即係對佢自己本身冇乜著數。即係譬如你咁搭住我，佢可能第一件事就佢想走嘅話咧，佢向前想走咧，咁就錯曬啦。因為你向前走咧，對方反而箍到你更實。 嗱，舉個例子啦，即係譬如話，而家我喺後邊，你唔知嘅， 我唔知嘅，行街， 你行前。 嗱，咁我好驚，我向前走啦，咁佢就會咧箍住我，我就好難走咯。所以咧，我變咗咧，我哋就盡量咧，其實我哋要做一啲嘢咧，係要即係。逆向思維，即係佢向前咁搭住我哋向前行嘅時候咧，我哋反而應該向後行，即係褪去後邊。咁褪去後邊嘅時候，我哋反而有著數啲嘅。或者我哋如果你嘅手即係有啲力嘅話咧，你可以順勢就鎖手得嘅。啊，即係譬如話阿台長搭住我啦，我矮細啲咁樣搭住，咁我哋可以就咁咧，捉住隻手啦，就咁褪後邊。一褪嘅時候啦，轉手上翻嚟，其實就已經可以做鎖手噶啦，好過你向前行。啊，同埋另一個咧就話，如果你話你你手都冇力嘅，佢搭住你嘅時候，你向後褪咧，佢都好難捉到你嘅，因為佢通常應該咁箍你噶嘛。咁你向後褪咧，佢嘅手都喺度啊，一褪出嚟時候咧，我哋就喺後邊咧，我哋就可以做啲好簡單嘅縮別啦，就係捉住佢頭部啦，將佢個頸骨咧向上移動，望向天，然後咧將佢個人咧直接向下沉落，你個身體一沉，咁佢咧。就會好自然跌落地下噶啦。咁如果跌落地下嘅時候咧，佢跌喺地下嗰下啦，佢係冇任何反抗能力嘅。咁所以你就可以，如果譬如太極拳啦，我順勢做一個踩嘅動作，咁可以踩落佢面門，即係踩佢鼻翼嗰度啦。踩落佢鼻嘅時候，佢鼻一受傷咧，眼水一飆咧，佢暫時就唔會追你嘅，即係比較上冇咁快起身到。咁嗰陣時你可以走啦，就咁簡單。 你做一個自然啲嘅動作，即係快少少動作。 Okay。嗱，即我哋係做鎖手定唔鎖手先？我係枕捉頭， 捉頭啊， 係啦 ，OK。嗱，一搭吞落，就咁拉落去，咁就跌㗎。嗱，記住咧，係你捉住佢，其實你用手指頂住個頸骨，將佢個下巴一路指向天，即係咁樣。然後你個人咧垂直降，垂直落，用個身墜佢落嚟。不用手踭掂住嘅，咁垂直。 嗱，技術上可能你要俾一個 close up， 即係我哋要知道嗰個 位置。 摸落個頸。 嗱，你喺個頸，嗱啲鱷骨啦，摸落骨啦，你無名指掂住啦，跟住然後咧，你個手踭食住佢背脊啦，向上升高咧，咁樣升高，跟住然後咧，將個人向下沉，咁樣向下沉。咁你點向下沉？你一隻腳向後邊，就咁沉落去，咁佢就一定會跌落地下嘅，係啦。咁啊跌落地下就順勢踩一腳。踩鼻翼，踩鼻哥，咁一踩咧就眼水一飆咧，佢暫時就冇乜即係反抗力噶啦。 好嗱，咁呢個係第一步啦。 係啦。 但係個問題就係話咧，會唔會有時嗰位女士咧，由於佢嗰、那個力度嘅問題咧，佢連呢個動作都未必做到。 這個咧，訓練就其實要做咩咧？你要做學識，即係你要向下落嗰個動作。落靠身體重量，即係你有幾重量就有幾大力。 嗰個唔係你嘅手力 啊嘛，唔係手力啊，係身墜落， 係個人墜落去。 係啊，你手力嗰下咧，只係你嘅手撥上去嗰下，撥上啊。咁佢條頸嘅肌肉咧，基本上唔夠你嘅手力抱嘅。一抱咧就上到嘅啦。咁呢個就係後邊咯。如果譬如但係有時咧，我哋有時就會有啲喺啲街嘅情形，有啲男人咧，即係佢覺得你係女仔或者覺得你比較弱咧，佢會搭住你膊頭咁樣嘅，即係佢咁搭住你，即係咁搭住你。即係好似問你嘢或者咩咁，即係或者做可以好似有啲妨礙你咁。咁其實如果你唔係譬如好細粒咁樣嘅話咧，咁你就可以咧撳住手啦，拍佢手踭，然後穿過你細粒嘛，你穿過一穿過嚟，勾翻上嚟咧就可以做鎖手啦。做鎖手，就算唔鎖手都勾咗過嚟，亦都可以照做翻依個，再落翻嚟都得嘅。咁呢啲就係可成喺街度咧。因為佢覺得你弱啊，所以佢變咗咧，佢有時佢啲動作咧係比較多即係破綻。咁我哋喺佢呢個即係輕敵嘅情況之下咧，我哋喺嗰度攞少少優勢。 唔好講個女仔啦，咁有時我即係講我以前咧，有啲人都覺得我弱㗎。咁就係好似頭先嗰個 搭住 你膊頭，即係好輕呢啲㗎嘛。 咁但係如果你係唔係女仔啦，你係男仔又好簡單啫，你打我膊頭啊，就我啦。 啊，又插眼。咁因為我哋中國功夫嗰時，插眼風頭連音， 哎，係啊，三甲絕招。因為阿李小龍講嗰句説話咧，就係 finger jab is the queen of combat。係係咁，所以大家即係如果你係 女性，如果你夠膽用都 OK 嘅。 啊，講得唔 夠膽用都 OK 嘅嚇嚇。咁但係頭先阿鐵男講嗰度咧，就我記得以前我哋都同一啲國術師傅傾過，佢話。如果人哋喺後面搭你膊頭咧，千祈唔好擰轉頭， 唔好擰轉頭， 係搭前一步，嚇跟住你先至。 搭前一步咧，有個問題就係你搭前一步咧，有個對力喺度，咁變咗會掹佢，就你就除非我哋做嗰個動作就係話我引進落空，即係我搭前引佢拉，佢一拉嘅時候我就褪翻向下，褪翻向下嘅時候咧變咗優勢就咩咧？佢一拉嘅時候咧佢就落空啦，即係變咗一拉嘅時候咁你褪口嘛。原本落去拉翻嚟噶嘛，喺個情況拉咧，佢就好似拉櫃桶咁，就會向後跌啦。咁樣跌，咁變咗你一轉身就可以打佢。係 啊，不過咁講，即係佢後面拍得你，其實打得你啦。 係、啊，如果一對一咧，如果你一對一嘅話咧，佢一拉你咧，你可以轉身轉身攞手嘅，即係你嘅，即係譬如佢一打喺度，即係打喺度啦。你可以就係佢一打你啦，你可以轉身攞手呢啲位啊，一攞啦。就可以鎖手， 係，係嘛？呢個動作你做多次，因為都幾實用嘅。即係頭先嗰個嘢就係穿手，即係譬如話我一打，係 啦，咁咧撳一穿過嚟，係啦，喺佢手踭度落，落咗之後喺度落 ，shake 翻上去咯，好似拎手袋咁拎住咯。咁你可以鎖住佢個。 其實呢個我見到有啲女性都用過， 都幾常用嘅，幾常用嘅。 因為你其實唔係教你手力啫嘛，因為你個身一扭嘅，佢攞咗個關節咁樣。好，咁但係頭先我哋講咗其中一個啦。咁有冇啲比較殺傷力大少少嘅再？ 唔係，其實我哋因為你因為個女仔嗰個打擊力咧，即係嗰個攻擊，即係嗰個打擊地應該力量係比較弱嘅。咁變咗係即係頭先講啦，即係插眼啦，風頭鏈咁嘅啫。如果唔係咧，基本上咧，我哋都係會用一啲關節技多啲啦。譬如有時女仔嗰時咧，仲有一個情況咧，就係話俾人掹頭髮、扯頭髮。咁扯頭髮第一個。 我有頭髮噶，可以扯扯。 你講扯頭髮，咁樣扯嘅時候咧，佢一定會扯埋佢自己身上面，一咁扯埋你。咁所以咧，你就千祈唔好向後，唔好同 我。本能我反應就我。 係啊，你噴啊，咁就更加翻更實啦。咁就反而唔好啦。咁反而咧，譬如話你扯頭髮嘅時候咧，你應該點咧？佢一扯嘅時候咧，你即刻將兩隻手，一隻手撳住佢手背，一隻手撳住佢前臂近手腕位置，然後向佢個位置行前一步。咁樣，咁第一佢個手咧就唔能夠即係扯到你啦，因為你向緊佢啊嘛。咁第二咧，你耷低頭嘅時候咧，佢嘅手腕咧就會本來咁樣噶嘛，咁樣揸住你噶嘛。你一耷低頭嘅時候，手成為咁樣啊。咁樣嘅時候咧，啲手指就難以捉實你啦，即係難以捉實。咁你拍住嘅時候咧，你可以穿手捉住佢手指嚟做一個 lock 啊。啊，我依個咧就即係撳下睇喺度，喺呢度啦，喺度啦。我哋撳住佢啦，撳住佢啦，隻手指公喺佢食指位置啦，然後喺度撳低佢，撳低佢嘅人，撳低呢個咪將個手指公攝入去，一攝入去咧，你就可以拎翻個頭出嚟啦，因為已經捉唔實啊嘛，掹出嚟。咁跟住咧喺呢個位置嘅時候咧，嗱佢喺個位置啊，你手喺度啊，你嘅手指公將佢嘅手指尾咧，將尾指咧推上去，然後將佢食指咧就推佢中指位置，咁嘅時候咧就成為一個 lock 噶啦，咁佢嘅手咧。好自然就不能夠去握嘅，即係掌唔會握嘅。佢會有個動作，佢會直手指嘅。咁然後咧，你喺度嘅時候咧，就用你嘅中指頂住佢嘅手指骨嘅最下嗰節，然後向下一拉， 痛啊！係啊，我走啦，係痛嘅。OK， 咁咧，佢個人就會隨住攞，因為佢怕隻手指會斷啊，所以佢嗰個腦就好自然，有個信號就係、是：誒、欸，就住先，唔好再唔好再落。 好，嗱，你教我做一做呢、這個啊， 我答。 嗱，即係再做一次啦，就係、是、如果我係一個本能嘅反應咧，你揸實啦，揸實，我就會吞 吞啊，吞掹住咯。 咁而家我唔吞啦，我就向前。 係啦，向前撳佢， 撳 兩隻手。嗱，依隻手撳依度，依隻手撳手臂，撳落去，手指公穿入去， 穿入去， 係啦，穿入去。 咁我咬 咬入嚟，係啦，跟住然後將手指尾撥入去，唔係將唔係撥，你唔可以唔係咁樣。嗱，你將手指搬過嚟咁，唔係嗰啲。那個動作是怎樣呢？那個動作其實呢食指和手指公是這樣的，是這樣的，即是你將你的虎口位一個 L 字在它的四指的上面下面，然後將手指公搬它的尾指搬上來，然後將你的食指將它的食指搬到中間，然後中指按下去，即是被人按下這時候呢，你將這個這四隻手指成90度向上拉，然後你這隻手在按住這裡嘛， 俾佢走，咁樣就可以掹低佢啦。係咪？即係話你要喺依隻手指尾搬咗上嚟，依隻食指搬埋喺度。 但係如果佢手細，對方係手大嘅。 唔係因為你咁樣，你咁樣咧，佢手幾大都唔會大到你手。 扣到 都扣到噶嘛？ 扣到即係話， 我幫你逼埋佢噶嘛？係 真 係。係啦係啦係啦，跟住就呢隻手指就啦，跟住九十度上，係啦，跟住咧，然後依隻手加壓，係啦。咁佢就好鬼痛， 我哋兩個都係證明係真係 真係好鬼痛嘅嚇。同呢個咧，呢個鎖落嚟咧，你係可以將對方，如果你將你嘅重心腳啦向後移啦，用你嘅即係太極拳啦，永遠都用重量去聚佢。如果你個重量一聚咧，你可以將成個即係拉低咗。 即刻就試一次係嘛，即係你睇下啦。咁我而家就一攞咗嘢啲手啦，無論點好啦，我吞 鎖手先，鎖手先，未鎖到，未鎖到，未鎖到，未鎖。咁樣 啊 ，OK， 咁明白啊，一坐一串鎖咗啦， 係啦， 我吞， 係啦，我就喺下邊嚟啦 ，OK， 而家用個一坐就坐住咗，咁你而家鎖咗落嘅時候咧，你都可以調轉手屈翻上去，即係可以令佢升翻高得嘅，即係好有用嘅方法，即係一掹頭髮啦，記住唔好向後吞啦，佢掹你，你向佢喐就啱啦，咁啊。 咁除咗呢個之外，仲有啲咩嘅慣常喺街上面嘅伎倆？啲男士去欺負女性？ 譬如有時好興就話有啲男有啲人咧，好中意捉住個女仔兩個手嘅，即係咁捉住佢，即係咁捉實佢。 係呢、這個 好興嘅， 好興嘅呢個好興啊！ 嗱，咁捉住嘅時候咧，又唔好掙扎，唔使掙扎嘅，唔使咁掙扎。你放鬆個人啦，嗱，即係放鬆。諗佢兩手係曲嘅嘛，佢捉住你嘅時候兩手曲嘅。我哋要令佢其中一隻手直得㗎，咁佢只要我哋個身體一轉轉一邊，嗱你見到依隻手咧，咪捉實你嘛， 因為佢 直咗啦， 直 咗啦，跟住另一手就喺下邊就兜上嚟啦，轉翻另一邊啦，咁就已經係可以咧，足以咧令到佢手即係個手踭咧，如果係快咧，係可以整斷佢嘅，或者係令到佢咬傷咗少少。 啊，我冇整斷你嘅，幫我試一個即係比較快少少啦，即係佢嘅另一隻。 係啊。就係咁啦，即係你係放鬆，然後將個身一轉，一轉一轉之後攞翻過嚟，或者攞依邊，你由你轉依邊，嗰隻手直就攞嗰邊，依隻手直就攞依邊咯。 係啊，嚇！不過我建議咧，即係如果譬如話你特別係女性咧，你其實好易學嘅，你好多時轉下條腰。 係啊，轉腰，轉 下條腰。 我哋太極講咩？主宰在腰啊！ 你譬如一爭我咧，一爭我咧。我而家鬆咧，其實已經做到頭先嗰個技巧，呢個係冇力噶，即係我原手冇力噶，揸就好用力，你好用力係嘛？一轉 就已經係喐噶啦， 已經喐噶啦。 係啦，咁呢個咧，呢個就係其中外，即係話我哋就係太極講個圓破直啊，即係你一圓，佢手一直嘅時候，我哋就可以破咗佢。 同埋頭先個動作，你睇到就係阿傑南做到純熟啦，即係。係好靚可以，好靚嚇。所以有陣時，如果即係女性，如果識打咧，係好瀟灑嘅。 係係。 我見過啲女性係打起上嚟，真係可以拍和片嘅。 我教人打太極嗰啲動作啦，我可以教你鬼仔鬼妹啦。 嚇！ 佢當跳舞嘅，佢好似跳好似 dancing 咁啊咁樣跳。嗱，仲一樣啦，就話譬如話我哋而家喺街道啦，譬如話遇到有時遇到啲即係啲著制服嘅人咧，佢都好中意咧去捉你嘅。佢捉你嘅時候咧，佢有時咧，佢想制服你嘅時候咧，佢都會用一啲方法咧，就係話會捉住你嘅手踭同埋你嘅手腕嘅，即係會咁樣捉你。即係咁樣捉你嘅。嗱，如果咁樣捉你嘅情況之下咧，你千祈唔好咧就用個掰石佢咁樣收，唔好咁樣收。如果咁樣收咧，你係唔夠力嘅，因為咧佢兩隻手，一手制住你手踭，佢做咗一個力點，然後咧就用依隻手去撳住你咧，你係好難升高嘅手嘅。但係點樣做可以破到佢呢？就係話，因為佢將個力點用依度嚟做支撐嘛，所以你將個手踭向下一移咧，佢成個力就錯曬，就錯曬啦。所以咧，我哋就唔使要大力嘅。所以你如果人哋捉住你依度嘅手咧，你唔好咁樣掹，唔好咁掹，你翻嚟將個手向後移動，咁樣移動。 我覺得咧，如果你擺埋斷腰就更加好啦。 係啊，擺埋斷腰。 即係要出。 係啊，咁就已經係甩個人甩嘅，因為佢將嗰個力點即係借力嗰位係喺你手踭嘅。咁如果你將佢個用力點嘅位置一移動咧， 佢成個人都會移動，而且你係唔使用力嘅。 頭先嗰個唔需要用力嘅，我手冇用力，同埋最緊要你嘅手係要鬆，你想用力越用力咧， 越用力唔得 就越唔得嘅。 係啦， 但係咧你條腰咧擺 一擺 一擺，就一擺一縮一拖。係 啊， 咁你講呢個關節你條腰仲要鬆， 係啊， 呢個膊頭呢個關節，如果你加埋呢個膊頭嘅關節仲好。 係啊，同埋你一譬如話嗰邊阿同樣捉住我啦，先啊，又捉住喺度嗱，譬如佢咁側住捉住我啦，嗱，我將個手踭咧向後一騰，騰喺度啦，佢咪成個，佢會點樣咧？佢會掹翻我向前嘅，掹前我，你嗱咁嘅情況之下咧，我順住佢走，佢使掹唔得啦。所以而家喺個情況之下咧，我哋就可以就落踭嘅，所以我哋唔係唔鬥力嘅，我哋一定唔鬥力嘅，我哋盡量係用到咧係放鬆，將對方嘅力點消解咗之後咧，然後可以進攻翻佢嘅。 嗱，咁另外一個我覺得都好多時我哋會見到喺戲入面啦，譬如話呢個啦， 叉鏡， 如果譬如話咧，即係我哋學功夫咧，就即係相對簡單，因為男仔嘛，係 啊，咁啊已經 冇㗎啦，咁已經好多問題就係、是，如果你女仔就做唔到嘅，先講咗啦嚇，即係舉個例，譬如話你演到實啦，即係你啲真係演到實咧，就係 唔得， 即係我把條腰。已經鬆咗啦嘛，跟住就係、 是。係啦。即係我哋好多好總係其實好多時喺搏擊裏面咧，或者喺智慧上面咧，唔係樣樣都鬥力嘅，有時係鬥智慧嘅。即係有時我哋攞到嗰個 mechanism 咧，即係嗰個機械原理咧，即係人體嗰個機械原理咧，係比較上咧係有著數啲嘅。 咁係因為功夫咧，如果大家純粹腳鬥力咧，大家練達就得噶啦，就係唔使技巧噶嘛，所以一定係諗技巧方面啦。咁如果譬如話咧，單手攞鏡， 單手攞鏡， 單手攞鏡都係 一樣 啦嚇， 一樣，唔使啦，淨係唔到封口啦，嗱咧撳低佢啦，跟住一手拍鳥音， 我唔做呢啲， 即係你一封佢，同你封嘅時候咧，譬如雙手封啦，或者頭先嗰個就撳手啦。其實你雙手佢捉住嘅時候咧，你可以點咧？你可以將兩手睇佢手踭位置咯。你將個又係啦，你隻手擺喺手踭度，又係唔使用力嘅，轉腰得啦，轉腰就已經得噶啦，唔使用力嘅。你只要搭喺咩手踭，我成日講手踭係我哋嗰、那個即係個身嘅一個動力嚟噶嘛。如果你將個重量聚喺個手踭度移動咧，對方就會跟住喐噶啦。所以我有時候我哋一喐手踭咧，成個人喐曬。 咁另外一個我哋可能都要 demo 就係、是，如果假如你喺埋牆嗰時候啦，即係你好彩你行得冇牆嗰時候，俾人劫咗咁點啦？我哋行到冇牆嗰陣， 我試下。 如果譬如話喺即係我哋如果係即係學功夫咧，咁亦都相對簡單嘅。 係啦。 咁但係女人又係女性做到呢個效果嘅， 都難㗎嘛。 其實都應該做到嘅，但係即係頭先我就簡單少少啦，你擺腰，你擺。擺咗條腰一放開咗，咁呢個女性應該點解你覺得？ 如果女性呢個動作都係用翻就穿過咯，撳手咯，撳住呢個位咯。你如果睇到 WW 啊，嗱，你一穿過一扭手就依啲啦。一扭到佢將佢手，將佢嘅手腕好似嗰啲咁樣嘅黑警咁啦，將佢變成90度，然後咧用身體壓埋佢咧，佢就會向下噶啦嘅人，即係個手腕嚟噶。所以有時你聽日見到嗰啲discipline 咧，成日都會將手咧咬到佢90度啦。就因為你嘅手咧受壓之後咧，你成個人咧就會受控制。所以有時你見到啲黑警成日點解會用呢個方法，就係因為佢學翻嘅。 係嗱，頭先嗰個咧因為我同佢嗰個身材嗰個差距唔係太大，所以唔係一個比較好嘅例子嚟。不過咧，你睇落去其實你都做到嘅，因為我穿個手我就比較難少少。 如果你細粒啲咧，就可以穿嘅。 就你行過去，如果你細手 點樣？如果撳住佢手腕，一轉嘅時候，佢嘅手指基本上已經扭成咁樣啦。跟住你喺佢手腕度加壓嘅話咧，咁基本上佢成個身就會咁樣受壓嘅。 嗱，我哋而家講講個小手反嗰個即係 個動作，個動作點啊？個小手反咧，其實就係話你其實主要進攻佢嘅手腕，即係個位置。咁所以咧，譬如話右對右手嘅時候咧，你可以將佢一穿穿個手背對手背啦，手指弓向天啦，轉過嚟，手指弓唔好喐喎，轉咗過嚟，個手指弓仍然喺依邊嘅，跟住然後依邊嘅中指壓住對方個手腕，脈紋啦，係啦，壓住手腕，然後手指弓移上去。中指的第三節骨嗰度，然後咧，你壓落去個手腕度，然後壓咗落去之後咧，然後你將佢嘅手掌 twist 向內 twist 上去， 係啦，咁呢個咧就係小手法啦，啊，即係你一撳一轉扭好方 便。咁另外一個係外邊嘅咩？ 嗱，仲有一個外邊咧，譬如我左手做，嗯、左手做呢邊，咁啦。譬如我就做過即係警察部先，咁就係拘捕啦，睇到咁有拘捕嘅動作。咁呢個亦都係小手法之一，又係壓住，又係壓腕嘅，啊，即係個動作即係總之係進攻個手腕位置啦，進攻手腕位置。 你做多次 啊！第一個右手上轉手指公、手指公指， 壓落嚟， 壓落去，然後用重量將佢手掌壓入。嗱咁樣咧就另一邊。譬如我左手轉呢度，手指公又向上，中指又向下，又係壓咁壓啦。一壓時候咧就轉成咁樣，然後右手一剔佢個中間位，剔咧 手指得啦，唔使成 手指，然後轉身一扭攞過嚟，睇到咁就會鎖住佢度啦。咁有時咧。譬如我想逮捕佢咧，就係要咁做啦。尤其有啲警察都用呢個方法嘅，即係逮捕住對方。啊，咁呢啲都係小手法嘅變化。 咁係呢啲應該係擒拿手嚟㗎。 係屬於擒拿手咯。咁啊，即合氣道都有。 係啊，好多嘅。咁我建議咧，大家睇一睇啲合氣道嗰啲招式咧，就唔係睇咗你識啊，唔好再睇咗當識咗啊。只不過即係可以參考，因為嗰啲咧就通常都唔係用最。即係需要用很大的力度就已經做到你要的效果。 唔係，總之一樣嘢，我哋記住咧，我哋受襲嘅時候咧，第一樣嘢，我哋首先又唔好 panic， 唔好硬將個身體僵化，即係硬化咗自己。最好保持鎮定，柔軟啲身體。譬如俾人攬住都係嘅，譬如有人後邊有個人突然間攬住你，即係抱住你。一抱住你嘅時候，第一時間咧，你又係唔好咁樣掙扎啦、踢腳咁樣，而係反而咧俾人抱住嘅時候咧，你成個人放鬆曬。聚落咁樣聚落啦，其實係重好多嘅。 啊嗱，你試一試再聽我，如果喺前面啦，嗱，譬如話即係 後邊啦，後邊 唔係前面先，前面先一個錯誤，我俾一個錯誤啦。既然要俾翻少少一個即係遠少少嘅鏡我哋，係啦係啦係啦。嗱，我哋行過行近少少先，行近少少啊！你一攬，你一攬，嗱，我做一個錯誤嘅咧，如果冇係嘛，即係同埋咧，你一升我。係啦，嗱我呢個就係錯誤嗰個咩啊？如果譬如話你一攬， 係啦，褪落去， 褪落去，你一坐，嗱但係個坐咧唔係你腳用力嘅，係你成身 自然放鬆曬， 墜落去， 自然放鬆， 有地心吸力啊嘛，你一墜落去咧， 好重嘅， 嗰個力就喺度 嘅， 就唔係涉及你個你夠唔夠力，因為好多時咧你睇咗嗰個表面嘅動作，你以為係我係用力。其實係唔係 放鬆？ 唔係放鬆，我就再講完。 同埋放鬆嘅時候咧，你就如果你頭先我哋你見到放鬆，我已經覺得要咁啦。但係如果譬如我喺後邊，俾人後邊咁抱住嘅時候咧，咁後抱住啦，即係抱埋手，連手抱住啦，咁係好興咁樣噶嘛？啲男人咁樣抱住啦。嗱，咁抱住嘅時候咧，你將人一放鬆咧，一放鬆，然後將人鬆去另一邊咧，咁佢隻手咧係會有嗰種空隙位嘅，即係空隙位。咁空隙位咧，你發覺我嘅手下邊咧就可以打療音。 係啊， 係咯，即係你一放鬆。基本上鬆咗就可以拍到佢個下體啊！ 嗱，你做一次你唔好拍下體啊，係、okay. 純粹話咧，即、就、係、是、我哋做咗一個動作咧，係俾你睇到係有個空位度嘅。 係啦，冇錯。 我就我飛埋嚟，我一攬一箍， 放鬆咗啦， 放鬆咗， 放鬆咗啦， 轉身， 轉身，拍到啦。 嚇！ 一放鬆，轉就可以拍到對方。 嚇！咁我哋以前睇啊，因為中武門啦，其中一個即係鏡頭咧，就係一個後面箍住李小龍啊。咁佢一坐。就成個彈開啦，咁佢做到的原因咧，即係當然嗰個氣嚟啦，但係佢真實都做到嘅，就係因為佢個肌肉咧， 同埋佢轉動， 個轉動嗰個力度係好大咯。 係啊，因為咧，其實你一嗱，譬如好似我而家咁啦，一放鬆嘅人咧，將條腰轉咗一個位啦，嗱，咁係咪個人後邊嘅人攬住我嘅話咧，佢同我之間就會多咗個距離感。咁如果我迅速咁係將個身體急速咁樣轉動咧，佢就會俾我個膊頭咧撞擊嘅。啊，所以佢就會俾我一撞咁咪彈開咗。 同埋咧，如果女性咧，因為佢細啊，佢如果箍嘅話咧，佢越大隻其實 越大隻越難箍嘅， 越難箍你， 越難箍你越細粒，佢越難箍你，你越容易放鬆到嘅。一放鬆，如果你唔識轉腰打，你就轉身隻手放鬆打佢嘅下部得噶啦。 但係咧就最大一個問題咧就係千祈唔好俾人抱起你哋，一抱起你哋就好。好麻煩。 同埋咧，你見到近排咧，就係譬如話你喺嗰啲即係嗰啲示威場合咧，好多時你見到嗰啲警嗰啲速龍或者黑警咧，佢衝得好快，即係佢衝埋嗰個 combat 好緊要嘅。咁其實一撞嘅時候，我哋要學咩咧？就係唔好咧一撞你就 向前跌，一定要轉身跌，轉住跌，咁你就比較上咧冇咁易受傷。 你可以掟啦，即係做一做個掟。 即係譬如一撞埋嘅時候咧，你應該係唔好咁樣跌啦，你係要咁樣跌，即係咁樣跌，咁啊會好啲嘅嚇，即係唔會，因為你嗰時因為你旋住跌咧，咁你嗰個落地嗰個受壓就唔係一點啦，係有幾個點去卸力。 同埋落地咧，唔好後路落啦。 唔好後路落啦，你個頭一定要望住大家肚位置啦，落嘅時候要轉住落啦，咁樣轉落。同埋而家有背囊啊嘛，咁你落地有個背囊頂住咧，個背都唔會好傷嘅。 你如果唔識就聽人哋打排球嗰時。 係啦係啦， 落地嗰個方法啦。 唔係嗰啲，其實而家咧，我覺得應該學一下啲柔道啊、柔術嗰啲落地嘅方法，咁係幾好嘅。咁變咗冇咁易，即係我而家你見到好多受傷嘅人嗰啲市民咧，就係佢唔識落地。個地下係硬噶嘛，如果你唔知落地一撞落去咧，好似嗰個男仔咁，成個膊頭骨咧碎開四橛啊！佢話佢自己講啊，這個膊頭係撞裂，所以撞開咗四塊出嚟，所以好得人驚嘅。所以你落地嘅時候咧，一定要轉住落。而家轉住落有個好處咧，就係話面向天咧，基本上咧，佢要捉你嘅時候咧，佢就唔會咁容易咧咩咬手嗰啲啦。咁你可以即係。控制自己多啲咁多，然後自己可以企身都鎖得嘅，唔使一定話佢撳到咧個頭磨地下又成，啲好淒涼。 哦，咁呢個都好睇即時個反應啦。但係如果話你自己要學嘅話咧，不妨喺屋企自己經常落地。 係啊，咁你咁唔驚就先線啲入瑜伽席啊，或者線啲墊喺度先啦。 係因為你落得多咧，你有嗰個肌肉記憶喺度，你就唔會話啊我 唔會撞啊， 唔會話即係好似一啲。突如其來咁，你哦就可能就 係繼續。即係好似最用力俾人哋，好似琴日有個男仔俾人哋一推上呢個上身咧，佢成個飛跌一樣，係嘛？如果你係即係有學過落地咧，一撞呢啲位咧，你會比較上咧容易縮啲，即係冇咁容易搭得咁緊要，係咯。 好，咁啊呢啲只不過係皮毛嚟啊。係。咁啊，日後咧就再請阿鐵男咧講一啲即係稍微嘅。 太深我驚，點識？要練 埋咁，起碼啲朋友知啊。即係功夫嘅世界咧，其實好奧妙嘅。即係唔好話實用啦，你純粹作為一種藝術 知識啦， 作為一種知識咧，其實都係一種好好值得大家嚇喺今時今日呢個咁亂嘅世界入邊咧，去知道多啲少少。 花啲時間去理解多啲。 好啦，咁我哋今日節目時間差唔多啦，咁我哋有機會再見啦。 拜拜。Okay, bye bye